周末午夜场， 香港电台第一台、 第五台以及 DAB 三十五台联合广播， 让经典重现。 估唔到我哋都系同病相怜。系咧，你下世有咩愿望啊？ 我希望下一世做人穷唔紧要，不过最紧要系有一双眼，唔好好似今世咁好大眼识人。 我下一世希望可以有得选择，唔使结咁多次婚，都未揾到个好男人，到揾到啦，已经太迟。 十号房间的约会上集。 全身按摩50元，仲有八折，正宗南昌按摩啊，有盲有唔盲。喂，呢位靓姐，做脚底抑或做全身啊？俾个折头你啊！ 我揾139号洪师傅。 哦，哎，李小姐，你又嚟帮衬啊？哎，呢、這个新嚟噶，佢唔识得你，唔好怪佢啊。哎，呢、這个李小姐咧，个个礼拜六呢个时候咧都会上嚟噶。 嗯， 我咧就留定咗10号房俾佢噶啦。 哦。OK， 李小姐， 你记住啦，下次佢嚟嘅时候唔使问咁多噶啦，同我带139去10号房啦。 哦，系，李小姐，嗱，你坐低饮啖茶先吓，我执好间房咧，转头出嚟请你入去啊。 好啊，唔该晒你啊。哇，老板娘，你请啲伙计越嚟越后生，一个又靓过一个， 有鬼用咩？个个都唔做得长嘅，你估佢哋好甘心喺呢度做接待咩？呢遲啲呀，俾啲有錢佬睇中咗呢，佢哋跌埋心水呢就去做人哋二奶㗎喇。到時呀，我咪又要請我第二啲人。 咁呀，係 李小姐呀，嗱，間房呢執好啦，139呢都入咗去㗎喇，你跟我嚟呀。 哦，好啊。咁老闆娘一陣間做完先再同你傾過。 哦，好啊好啊，慢慢行下。 师傅点啊？今日好冇生意啊？ 个个礼拜六日都系咁忙嘅啦。 唉，原来做按摩真系会上瘾噶。不过做咗咁多间，都系你同我做得最舒服。喂，咧，你心水系清啲啊？你帮我按咗几耐啊？ 哦，仲差一个礼拜就8个月噶啦。讲起上嚟咧，我真系多谢你帮衬咗我咁耐。仲有呢，次次都俾咁多打赏，多谢晒。 咁我试过俾咁多人按摩，係你最冇偷懒，手法最啱我嘛。依家呢，我唔搵第二个同我按摩㗎啦。我知你呢行嗰啲拆账好恩嘅啫，係靠啲打赏先搵到食嘅，咪爽手啲囉。 可惜唔係个个客都好似你咁諗呢。咦，出面落个好大雨喎，使唔使按多半粒钟啊？ 哇，头先冇落雨㗎。欸，呢度室内你点知㗎？ 我听得出嘅，啲声音咧有少少唔同噶。 哦，唉，真唔怕得罪讲句啦。有阵时候你哋啲失明人士个听觉啊，真系好犀利，又好记性。 你有冇听过我哋平时系捉盲棋啊？ 即系点啊？ 即是说呢，有时冇客，我哋咪坐在休息室嗰度，唔需要攞副棋出嚟㗎、哦。只要呢你讲一步我讲一步，大家都记喺个脑嗰度，喺心中捉棋都几有趣㗎。 哇，所以话啫，有阵时你哋真係几本事嘅。 讲到本事，几时轮到我哋啊？你一淨係睇下你就知啦，女小姐。一个女人咁后生就做老板，仲成日香港深圳两边走，少啲本事应付唔到啊。 我间窗帘铺同人哋孖粉嘅啫。我贪呢边啲人工同布料平㗎嘛。咁喺香港接到单生意呢就带上嚟呢边做。咁成日走上走落，哎呀对脚走到冤晒。 见攰啊，咪多啲上嚟啦。 啊你真係识做生意啦。喂呢，啲人话按摩可以减肥喎。话咩打通嗰条淋巴线呢，就等啲毒素同埋脂肪可以一齐排晒出嚟，系咪真嘅啫？ 边有咁易啊？减肥点可以靠按摩噶？不过咧，我虽然睇唔到你个样子，但我帮你按咗咁耐，我知道你一啲都唔肥。 哎呀！ 做乜事啊？ 哇哇！呢个位啊，有啲痛，有啲痛。 咦？你个背脊有个结、啊，硬块系劳损，最近好忙啊你。 哇！有个结，你都摸到佢出嚟啊？ 如果连个结都找不到啊，那些按摩师傅肯定就是呃饭食的了。啊，我帮你按松他啊。 嗯。 唉。是呢，女小姐，虽然我未见过你的样子啊，但是这大半年来个个礼拜六我都帮你按摩，都可以讲是半个朋友了。我有件事想请你帮下我忙的。 洪师傅，我哋识咗咁耐啦，有咩事咪即管出声啦，帮得嘅我实帮嘅。 唔怕同你讲啦，我做咗呢行成十年㗎啦，喺呢两三年呢先至话可以储到个钱。储个礼拜我喺火车站买荔枝，嗰、那个小贩就虾我盲，计多我钱。点知呢有个女仔呢帮我出头。后尾先知道原来佢都系做呢一行嘅。 咩、 哦、就系对面马路啊嗰啲小铺头咋嘛。我今年都28岁噶啦。 嗯，你想我帮你做媒人呢？ 哦，唔系，我哋识咗几耐啫。佢又系开眼嘅，我唔知佢嫌唔嫌弃我啫。 哦， 虽然有时佢都俾我拖下只手。 咁咪得咯，仲使乜担心啫？ 我喺乡下落嚟嘅，呢度一个信得过嘅朋友都冇。我想你帮我去帮衬佢一次。探下佢啲口风，顺便帮我睇下佢嘅人品系点啊？ 哦，得，冇问题。话晒婚我都结过两次噶啦，我睇人好少走漏眼嘅。哦，哎呀， 做咩啊？ 哎呀， 咦？呢度上次都冇痛噶，你个男人又打你啊？ 唉，唔好提佢啦。做乜今日咁早翻嚟啊？ 落咗更咪翻嚟咯！你估我晚晚都出嚟玩嘅咩？快啲开饭啦！ 我唔系咁嘅意思，我见你有阵时都同阿周 Sir 哋打下着局先翻噶嘛。我今晚冇预你饭噃。 我知你不嬲都唔中意我出去玩噶啦。喂，我用我自己啲钱去赌啫，又唔系要你养我，使唔使咁紧张啊？ 算啦算啦，同你落街食饭好嘛？ 啊！你睇下，咁点似系一头家？有时我都唔明你嘅，都住埋3年啦，系都唔肯去注册。你系咪仲怪我啊？ 唔系，系我自己对婚姻有啲恐惧感，唔关你事嘅。 攞嚟讲嘅， 我知道，我知道你嬲我成日打你啊嘛。喂，但系我真系唔想噶，我做差人压力好大噶嘛，饮多两杯咪乱晒性咯。次次我都有认错噶，我又氹翻你噶。 我明白，如果唔系，我一早就离开你啦。 咁你话我听啦，你系咪唔中意我？你系咪中意咗第二个？你讲啊，你讲啊！ 放手啊！我手痛啊！ 嗱，我话你听啊，你唔好俾我知道你有第二个啊！唔系我神唔放过你噶。 来，放手啦！ 对唔住啊，我都系太中意你啫。行啦行啦，去食饭啦，行啦。 李太，今日咁早就上嚟操曲啦？ 冇，我谂住早啲操完曲就过去东门买嘢，费事压咗同人逼啦。你都知几多香港人上嚟买嘢噶啦。 咁啊系啊，系咧呢位李朋友啊， 差啲唔记得同你介绍添。呢位系吕小姐，我间铺头仔嘅 partner 嚟噶。呢位杨师傅啊， 哦杨师傅， 我哋嗌开佢养仔嘅。你唔好睇佢得个廿零岁啊，好好嘢噶。我跟佢学唱大戏学咗半年噶啦。 哦，系啊，杨师傅你好。 你好，你叫我养仔得噶啦。啊，系咧，吕小姐啊，你系咪想好似阿李太咁上嚟学唱粤曲啊？你平时有冇玩开噶？ 哦，细个嗰阵时咧有唱过下嘅，呢排成日俾阿李太叫上嚟玩，咁咪谂住跟佢见识下咯。啊，你当我系新人嚟教就得噶啦。 哎呀，我唔同你哋倾啦，我赶住入去练我支超军出赛啊！哎，我啲契仔啊，好鬼中意听噶，养仔啊，同我好好咁招呼吕小姐先吓，我等阵间出嚟再倾过。 得噶啦，佢系你朋友，即系我朋友啦，我一定会俾心机教嘅。 啊，好啊，咁我入去啦喎。 嗯，吕小姐，你平时咧唱开平喉定子喉噶？有冇边首名曲会系特别中意，你想练熟啲嘅咧？ 嗯，我自己咧就中意唱子喉嘅，不过。哎，我啲朋友话我把声唔好嘛，应该唱平喉啊。 又唔系、啊，我觉得你把声几好啊。 吓、 啊，系咪 平仲话好？ 你系咪平时咧唔识得养声，所以搞到有啲声沙沙咁咧？ 嗯，或者系啦，系啦，喂，咁应该点样养声嘅吓？ 啊，咁你平时咧唔好食咁多辣嘢。啊，系啊，我呢度咧有一樽枇杷露，系我自己冲噶，出边买唔到噶。嗱。就当系我送俾你嘅见面礼。 喂，点好意思啊？多谢晒你、啊。 乜说话、啊？我哋不如开始啦。 啊，好啊，好啊。 仲未唱完啊？嘿，杨仔，佢难唔难教啊？ 唔难，点会难教啊？其实阿吕小姐咧个底子唔错噶，可能佢平时系少听啲啫。 不如一阵间你陪佢买啲粤曲 CD， 等佢得闲可以听熟啲啊！ 哎呀，我都想听多啲嘅，不过咧，依家我约咗人，不如下次先啦、嗯。 哦，咁不如我帮你买啲，咁你下次上嚟嘅时候咪可以听咯。 啊，杨仔，你啊真系细心噶啦。 边系咧？ 小姐，你贵姓啊？又会识得嚟找我嘅？你瞓低先啦。 哦，我都系朋友介绍嘅啫。系啦，我见你都好后生，你做咗按摩几耐啊？系咪正宗南昌噶？ 系，我哋梗系正宗南昌嘅按摩啦。我虽然就唔系做咗好耐，不过好多男人都好中意找我噶。我意思是男人的客人就多一点，女人的客人都有，我手势都不错的。 嗯，不过你的力水可以再大一点都得。 啊，好啊。 啊，是啦，小丽啊，你哪里乡下的？你这么靓女，当然好多同乡追你的了。 我佛山的，那里都有好多男仔想约我的。不过他们不啱我的，都不是我要的人，所以我就出来深圳搏一搏。 搏什么？ 不用问了，当然搏回个好男人了。最好就是香港的客，现在的香港女仔这么高斗，很多人都上来想找老婆的了。过了九七之后想下去又易了，等我快点找个好男人结婚，生埋仔，那就两仔哪都可以下香港享福了。 咁如果揾唔到人结婚呢点啊？ 切，大不了咪走去做二奶囉。我讲笑㗎咋，哎呀，你啲香港女人啊，一提起二奶呢就怕怕㗎喇。 咁你识咁多内地人或者你啲同事咁啊，咁又冇啱倾啲？ 叫佢哋自量下啦，佢哋边养得我起啫。我啲同事仲衰啊，唔系穷就盲嘅，我点会咁委屈自己啊？是呢，你做一个钟个可，晏昼约咗人去唱歌，唔好意思啊。 哦，唔紧要，我下次嚟帮衬过你咯。 多谢先，不过希望啦，你下次嚟，我唔使喺度做就好啦。 哎呀，咁祝你心想事成咧。 多谢。 我最近跟阿李太翻深圳学唱大戏，学咗成个月噶咯，越嚟越上瘾添。 喂，嗰、那个李太啊，正系万花筒嚟噶。 哦， 你同佢一齐做生意，我都唔中意噶啦。家阵仲同佢一齐翻深圳。 嗯，咁我哋不嬲都有啲货要上深圳攞啊嘛。 嗱，总之做生意就还做生意，你唔好跟佢玩咁多啊。啲人同我讲啊，我话佢成日贴钱去包仔噶，鬼唔望佢啦，同佢老公离婚。 佢还佢，我还我，佢成日都话佢老公啊对佢唔好噶啦，离婚系迟早嘅事嚟嘅啫。唉，我当初都有劝过佢嘅，我都话佢唔好咁早结婚。 唔结唔结，系啦，唔通个个好似你咁，系都唔肯结婚嘅咩？喂！你唔好话俾我听，你想好似佢咁上深圳包仔吓？ 喂 喂，你唔好唔记得我揸枪揾食噶！ 你一攞嚟讲啊你！ 我要包仔啊，都唔使等今日啦，更加唔使翻深圳去包。 你讲咩啊？吓，讲咩啊？再讲多次啊！讲咩啊？ 你想点啊？黐线嘅你！ 我想点？你想包仔啊？你想死定啦？ 细力啲，细力啲。 对唔住啊，哇！睇嚟佢今次打得你好重噃。嗱，我轻力啲，我慢慢同你捽松啲瘀吓。 唔该晒你。 唔使。 唉，系啦系啦，我有件事想同你讲啊。咧，你上次咪托我帮你做嗰件事嘅？ 你去过啦？你有冇见到小黎啊？佢个样系靓唔靓啊？不过我都睇唔到佢个样噶啦， 一三九，不如你谂清楚先同佢行啦。你搵钱搵得好辛苦噶，你呢行咧又容易有职业病，都唔知道可以做得几多年。 吕小姐，我都当咗你系我朋友，你不如有话直说啦，我受得住嘅。 我觉得嗰个小丽唔啱你啊，讲得难听啲。是他不会，是没可能会揀你。 因为我是盲的。 这个是或者其中一个原因来的，不过他的目标是落香港嫁香港人、而且你赚的钱根本是养他不起。 他真的是这样的人、 我见过他一次而已，我都希望我自己看错人走漏眼的。 但是我同亲佢去街，我都觉得有一份亲切感，因为佢又系做呢一行，佢特别明白我哋呢行嘅苦处。有时啲客虾我哋盲，成日都会多手多脚。呢样嘢咧，小丽就最明白我。佢话佢都身受其害。 总之啦，你睇定啲先再讲啦。好多嘢错咗就翻唔到转头啦。 你不是有什么想讲是吗？如果你当我是朋友的，你讲出来啊，我帮不到手都替你分下忧啊。 你都知道我的男人是做哪行的啦，他次次出手都那么重，我真的不知道几时会被他打死。 那你有没有想过离开他？反正你们都未结婚，香港人看这些东西不是看得很平常的吗？ 我知佢嘅性格噶，一开口我实冇名词。以前咧，我谂住忍都系忍啦，不过我依家 有咩唔同啊？ 我最近成日都有去你呢度楼下嗰间粤曲社度操曲噶，教我唱曲嗰个师傅咧系姓杨嘅，佢好后生，廿零岁嘅啫。 你都识教我唔好立乱信人啦，尤其系大陆人。咁你自己 呢、个唔同噶，佢对得我好细心又好体贴。嗱，老实啦，我又唔系啲咩有钱太，佢从来都冇同我提过个钱嘅问题。好似真系好信我自己眼光。 咁你打算点啊？你个男人实唔会放过你噶噃。不如咁啊，你趁感情未深，快啲离开呢个后生仔啦。 我头先咪话咯，唉，好多嘢都系恨错难翻嘅。我同佢已经唔知系朋友咁简单。 吓、 十号房间的约会上集，姚秀玲监制，曾月娥编导，李碧华原著，周志威编剧，并且由郑子成、车心梅、朱曼子、黎嘉希、彭晴、谭翠莲、李伟祥、李正心等联合播演，香港电台广播剧组制作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